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咁跟住落嚟呢，其实想同大家介绍一下呢，其实中国呢啲咁样嘅我甚至包括埋啦吓箴言俊语啦，即係好有哲理㗎啦吓，古哲先贤所讲㗎呢，同埋一啲嘅俚俗语呢，其实佢包含嘅意思呢，真係可以话可以去到好高层次啦，亦都可以去到好低俗呢，乜都有啦，係咪？但最有趣一样嘢呢，就係话佢哋呢一句讲 A 嘅时期呢，佢另外一句呢就有讲非 A， 反转嘅， 係啦，反转嘅吓。嗱，我都有几句咧，我搜集到，其实我上次都有提过一啲嘅。嗱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咧，我亦都好多时去讲讲座啦吓，同啲年轻人咧讲从宇宙观到人生观。我一开头就讲呢样嘢啦。我话我哋中国古语有云：上天有 好生之 好生之德，系嘛？咁呢样啱唔啱咧？咁其实睇下睇下又系，睇下我哋周围呢个大自然系嘛？真系处处都欣欣向荣吓，差唔多每一处啊，你翻到每一块石头咧，其实下面都仲有生命嘅。而家科学家发现咧，就算喺个大洋嘅深处啊，几千尺或者吓嘅，或者甚至而家讲成几千米啊，咁啊去到咧，就算嗰啲咩海底火山啊，隔篱都有生命啊，系嘛？就算喺个南极嘅冰原嗰度咧，都揾到生命咁样。咁你话哇，原来真系咧，生命即系无处不在，所以咧就上天真系有好生之德啦。咁，但系另一个说话就系、是、叫做 《道德经》嗰、那个。 叫做天地不仁， 天地不仁系天地不仁， 系啦，视万物如初九。咁呢个初九咧，我以前一向都唔明点解嘅，因为我又冇特别去揾啦。咁但后嚟我因为要咁讲讲座咧，我就自己去抄啦。咁原来初九咧，其实九就系窝窝啦啊！我哋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咧系九系最阴公嘅吓，要帮我哋开门口，仲要俾最后俾我哋食。因為我哋食狗肉㗎嘛，咁而且呢狗呢我哋成日就係攞嚟鬧人嘅，係咪走狗 走狗 係咪豬狗不如係咪咁，當然我哋而家做到隻狗咁啦係咪，總之呢就係、是、狗呢就係最咩㗎啦，咁所以呢係一個好低賤嘅嘢，原來初呢就係解野草路邊或者河邊總之野草啦，啲野草又係好低賤嘅，冇價值嘅，所以呢話天地不仁，其實呢就即係你唔好同佢講仁慈呀呢樣嘢係咪，視萬物如初九，咁事實上係㗎喎，即係稍微近些少嘅有三樣啦，其實即係多到不得了啦。2004年十年前嘅南亞海嘯喺幾個鐘頭之內死咗超過200,000人每一條都係人命咁然之後汶川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你諗下死咗幾多人，而且好多就係嗰啲仲係啱啱返緊學嘅小學生，係啦，咁然之後福島即係咪大地震311呢個海嘯，嘩一冚埋嚟又死咗幾多人係咪， 仲要而家圍禍好多嗰啲小朋友呢啱啱出世， 冇錯，咁同埋最近舊年海燕菲律賓一橫掃，你話死咗幾多人，屍橫遍野係咪，咁所以確實呢真係隨時係天地不仁，是萬物如初九嘅喎，即係嗰啲命喺個大自然嘅面前咧，就真係不一文不值咁樣。咁所以但呢兩個説話咧，我成日都同啲年輕人講嘅，就係話其實兩句説話都可以話係啱嘅，係嘛？而即係話人生最高嘅智慧咧，喺某一程度上咧，雖然我係讀理科我亦都講數學，咁你知啦，喺邏輯數理嚟講喺讀 science 嚟講咧，我係第一個最重要條件就叫無矛盾性嘛，即係 the principle of non-contradiction 嘛。但係原來當你去到一個所謂高層次嘅人生智慧咧，原來就係矛盾就係智慧嘅核心啦，就係話原來世界上好多嘢咧係真係 A 又啱，非 A 都啱， 都啱。呢個就係人生嘅智慧啦，真係好難講啊呢樣嘢，係嘛？所以話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天地不仁，是萬物如初九。咁當然另一個呢就係、是、亦都我哋成日咁講啦，君子呢不念舊惡，啱唔啱應該係咪，但係跟住啦，君子報仇 報仇十年未晚， 冇錯啦，君子報仇十年未晚， 都係講君子， 冇錯啦，都係講君子，咁兩樣都通㗎喎，係咪，咁所以呢就真係即係非常之有趣㗎。 咁我又記得呢，我細個即係我讀中學嗰陣時，因為我係男校嚟㗎喎，咁我哋啲同學仔呢成日都玩啦，咁我哋可能做一啲好心狠手辣即係好奸狡嘅嘢啦，咁我哋就會為自己辯護啦，咁之後呢我有個同學就話無端就話無毒不丈夫， 係冇錯冇錯， 咁之後財哥你知唔知原來女人又可以講咩呢， 女人 都係毒婦咁樣啦，係嘛？最毒婦人心啊嘛，最毒婦人心。 原來咧又係咁樣嘅喎，成日啲成語係兩個都會通嘅 喎。啱啱啱啱嚇咁啊！你話邊個毒啲咧？咁樣不過咧嗱，呢個又講啦，即刻本來我都冇喺度嘅，但係呢啲隨時諗起就講啦，真係有一個又好正經嘅，就係咧好佬就怕爛佬， 好佬怕爛佬， 爛佬就怕。 唔知 唔知咧，就怕泼妇啊！ 哇，好啱喎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即系话原来到头来咧，乱你讲嗌交嗱，打就唔好讲啦吓，我哋君子动口不动手系嘛，但系个问题咧，如果你讲嗌交咧，你一定唔够女人嚟嘅，即系无论嗰个系你阿妈或者你老婆，甚至系你个女系嘛，你唔好尝试同我哋拗啊，你输紧 都系女人， 系啊，冇错啦， 犀利啲， 系犀利啲，好啦，咁啊，但系咧嗱，头先咧就有啲有哲理啦，嗱，跟住落嚟咧，嗱呢个比较低俗啲啦吓，都系我近年先听嘅，都。可能是近年的人才作出来的，可能你也听过，就是阿婆走得快， 阿婆走得快 有没有听过？ 不知道、 啊、叫做必定有古怪这些呢我不知道 是不是人自己作出来的，阿婆走得快必定有古怪，还有有什么衣肉 又唔知喎， 就係揸住碌竹，唉嗱，記住 冇乜意思啊， 冇乜意思嘅，即係同佢哋噏得就噏，就押韻嘅啫嘛，嗱有乜喐揸住碌竹咁樣啊？其實咧，不過咧，即係我諗翻上嚟咧，呢個亦都係有一定道理嘅。其實我細蚊仔嗰陣時咧，因為睇李小龍多咧，即係唔係細蚊仔添啊，直到好大個啦，分分鐘去到卅歲或者以外咧，我都成日有一種好浪漫嘅睇法咧，就話。其實我哋所能夠有最厲害嘅武器就係我哋自己嘅身體，咁所以咧，當然嗰啲個個都係李小龍係啦，係嘛？一拳可以打死個人啊，一腳可以踢到你唔知十丈以外啊，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就我就覺得甚至話，即係你出刀仔嗰啲人咧，其實就懦夫嚟嘅咁樣樣嚇，即係我係嚇，即係個個都我 aspire to 好似李小龍啊嘛，咁我使乜出刀仔啊？係嘛？我空手就白人咁白人都得啦咁樣。咁但係咧，當我大大下嘅時期咧。即係差唔多到40歲嗰陣時咧，我又即係人生閲歷多咗，同埋睇啲新聞多咗咧，咁我就開始將我呢個咁樣嘅即係超浪漫嘅諗法咧，就啱啱顛覆過嚟啦。 嗯， 顛覆過嚟咧就係話，其實有任何即係直情就係頭先嗰句咯，有乜依喐，乜都唔好講，就揸住碌竹。因為咧，其實你人之所以為人萬物之靈嚇、啊，其中一個就係我哋懂得製造工具同埋運用工具啊嘛。 嗯， 咁如果喺真係有危難嘅時期咧。其實原來呢種咁嘅工具啊，甚至即係我哋中國嗰啲或者以前啊成龍洪金寶嗰啲咧，好有意思嘅。你總之揸住個水壺，揸住把遮，甚至揸住一張嗰啲咁嘅凳咧，佢哋咪好中意以前嗰啲嘛茶寮啊嗰啲木凳咁四隻腳咁就上面一條，喂已經咧可以以一就敵幾噶啦，係嘛？即係唔好話以一敵十啦，起碼以一敵幾啦。但係正所謂雙拳就難敵 四手 啊嘛，係嘛？但係你如果有一樣嘅。呢啲咁嘅武器咧，但係呢啲武器唔一定係刀槍棍棒噶嘛，係、嘛？你總之是哪一樣嘢攞住咧，原來好緊要。嗱，講真嗱，呢、這個雖然就都唔係好想提，但係一個慘劇，大家知道咧，最近台北嗰個捷運嗰度咧，係咪啊？嗰、那個鄭捷啦嚇，即係精神有問題啦，咁啊即係大開殺戒。嗱，記唔記得大家喺嗰個地鐵嗰個車廂嗰度啊？就係、是、有一幕啊，就係、是、有個中年男人揸住把遮，係嘛？就係、是、對住佢，佢就唔敢喐啦。你諗下，如果佢冇個把遮，佢已經埋咗嚟啦，已經亂斬啦，係嘛？咁、但係問題，佢正正就有把遮，當然嗰個人都好勇敢至得啦，係嘛？但喺當時你都唔勇敢唔得啊，你別無選擇啊，就係對住佢，嗱你冇過嚟啊，你冇過嚟、啊，佢到頭來佢真係就冇過去，佢就落咗車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其實有咩事咧？唔好扮英雄啊！即係話唔好扮李小龍，因為我哋確實唔係啊嘛，我哋確實唔係啊嘛。你係李小龍，我就理得你啊！你十個揸刀，我都空手打低你啦。但我哋唔係李小龍啊嘛，所以記得有乜嘢遇到呢啲咁樣嘅緊急危難咧，真係揸住碌竹啦，係一定冇錯嘅。你是但有張凳啊，有個乜嘢都好，攞個花樽啊，乜都好，其實可能分分鐘就係生死。一線㗎啦，冇錯啦，就係呢樣嘢。所以呢句説話雖然係通俗，但其實係背後原來 我就咁聽落就以為係順口隨口噏嘅啫。 係啊係啊，其實好有智慧嘅，好有智慧嘅、好啦，咁跟住落嚟咧，哇！呢度仲有好多呢啲咁樣嘅類似歇後語啦。嗱，有啲就唔係話完全歇後語嚟嘅，咁有啲咧就係、是、即係類似對聯咁樣啊嚇。但佢唔一定好嚴謹咧，但我覺得係有意思嘅。就譬如射人先射馬。後面一句咩？ 擒賊先擒 王。係咯嚇，咁有少少對聯嘅意思啦，係嘛？但係即係嗰個亦都係，亦都同頭先我哋講嗰個策略有關啦，係嘛？哇！你打嗰啲流羅有咩意思啫？最緊要就制服嗰個阿頭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就有啲當然又層次好高啦，但我又好中意啦，即係儒家入面嘅思想啦。我哋成日話咧，以力服人者霸。 跟住嗰句咧就係以德服人者王。 王、 啊、因為咧儒家係講王道噶嘛，就唔係講霸道噶嘛。咁呢個好有歷史背景啊，因為春秋五霸啊嘛。係嘛？當時春秋戰國時代啊嘛，個個都要霸主啊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孔子咧就要周圍講耶穌啊。雖然佢早過耶穌，耶穌嗰時未出世啊，即係佢喺未有耶穌之前講耶穌。係咁啊，就要講即係施行仁政，但係仁政咧就係、是、要發揮發揚嗰個王道啦。啊，咁樣咧就係、是、要以德服人者王，以力服人者霸咁樣樣嚇，好、啊、有意思嘅。咁樣咧就 呢句咧，係財哥你聽下有冇意思？ 好啊好啊， 講出去嘅。话说出去的话 系 就好似咩咧？ 泼出去嘅水咯， 系、哦，我又觉得呢句好有意思， 好有意思， 即系咧，系啦，即系有时好多人咧讲完嘅嘢之后，即系可能原来真系收唔翻嘅，即系或者伤害到人咧，收唔翻。 系啊系啊，冇错，系呢句系讲好有意思嘅。其实英文都好似有句类似，不过我而家时间醒唔起啦，系嘛、 嗯？ 好啦，咁就或者同大家分享几句咧，又比较通俗啲嘅啦。就譬如白鳝上沙滩， 嗯。 有冇聽過啊？ 又係冇聽過啊！ 就係唔死都一身蟬啦，係嘛？你知蟬啊最多蟬噶嘛，係嘛？咁但係佢上咗沙灘，咁啊即係分分鐘乾死曬死啦，係嘛？好啦，跟住啊講埋呢個，我哋休息一陣啦。就係、是、神台貓屎， 又唔知 咧。 聽過 神台，你一個神台本來好莊嚴、好潔淨嘅地方嘛，拜神噶嘛，竟然。嗰隻貓屙咗篤屎啊！咁啊，神台貓屎就叫神憎鬼厭啊！就係呢個啦，好嘛？好，我哋休息一陣咧，就翻嚟咧，再同大家分享。 好，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，萬人之師教嘅嘢，等於萬幾人都識，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？中文名師趙善軒博士創辦嘅趙博教室，提供中小學各科小組指導，教學點位於元朗。太子、荃灣、炮台山，詳情可上趙善軒博士 Facebook 專頁或電3428-5444查詢。 迷米六月講過界， 朋友，你寂寞嗎？ 由六月九號開始，只要你贊好迷米香港 Facebook 專頁 like， 就可以喺 Facebook 版面直接睇到迷米直播節目，同時用埋迷米 chat room， 唔使額外多一個迷米帳户嘅。 Your place or mine？ 边度都得，因为 chat room 二合为一，一日24小时，随时随地倾心事、讲政治、探索人生意义。